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72集。有熊。这下其余三个人都来了兴致，围坐在孔岭身边。 那可是四部，让离北铁骑都要吃亏的精锐。 地方不同，有熊部当时还在锁天关附近游荡，他们占据高地，汉蛇部冲锋吃力，突到人家面前就要挨打。 孔岭笑起来，绘声绘色地说： 只见那雪峰蜿蜒无尽，其间总有熊出没，他们手执弯刀，臂覆皮甲，从上奔袭而下，把汉蛇部当胸一踹，汉蛇部随即翻滚下来，跌在地上不省人事。 于小在当即喝道： 不、哦、不得了喽！ 姚文玉一口茶没吞下去，差点呛出来，用掌心的帕子掩着口鼻，连咳几声才缓过来。孔岭笑着说： 确实不得了，打得阿木尔没了脾气，只能把亲属部调到边郡跟前。 姚文玉擦拭着： 有熊部也有英雄，冯将军还活着的时候，在锁天关跟他对峙的男人叫苏和八寿，是有熊部的额苏和日。 高仲雄往前凑了凑： 啊，这个苏，这人我知道。袁卓，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，我刚入都那会儿，在太学附近的茶馆里百听不厌的就是冯将军的传说。他跟这个苏和八寿就像就像狼王跟阿木尔。 是英雄，如果没有阿木尔，汉蛇部的地位就要被苏和八寿率领有熊部占据。他跟冯医生既是敌人又是朋友。登州的茶馆里有这么一段，不知道是不是杜撰的。就说冯医生射穿象征鞭杀尊严的红缨旗时，苏和八寿拍掌相贺，两人隔着千军万马相视大笑，此后战前总要先相互问好。 高仲雄捏着笔，端起姿势，学着那说书先生： 冯将军不着铠甲，副手立在雪间，白袍猎猎，好不潇洒。苏贺八寿皮球裹身，隔着雪帘朝将军抱拳，朗声说： 铁骑的粮车备好了吗？ 高仲雄姿势停滞，张开的嘴来不及闭合，就见孔岭等人都站了起来，朝着他身后的沈泽川起身行礼： 备好了，费胜今早检查过了，待会儿由乔天涯送出城。 沈泽川用折扇轻轻敲了敲高仲雄的后肩： 我乃熊部猛虎苏贺八寿，带着家乡的马奶酒，酒很好喝，我想等将军喝完以后再打架。 高仲雄慌忙把笔搁下，转身对着府君行礼： 不必紧张，正所谓大周儿郎雪观梦，谁人不识锁天枪。师父以前也爱听这一段。 韩日谷站在亭口： 苏贺八寿有熊猛虎，我也知道他。 于小才听得心驰神往，追问道： 这俩人后来如何？ 孔里没回答。韩日谷捡起桌面上的果子咬了一口： 苏贺八寿杀掉了冯医生的小儿子，也杀掉了冯医生，他被阿木尔驱赶着离开了锁天关，在退到清蜀部后方以前，曾经在格达勒待过一段时间。 这是个奇怪的人。海日谷记得苏和八寿，传说中的猛虎英雄，他在格达勒寻欢作乐，每次最后都要拍鼓跳祭祀舞。这个高大雄壮的男人头发掺白，他还没有老，却像是已经死去了。苏和八寿在火光里饮酒： 我有个朋友，他喝过我的马奶酒，杀掉了我的儿子们，我向他报仇，他就离开了我。 他把酒囊倒过来，空空的。 我们是雪巅两侧的雄鹰，要死在对方手上， 可惜他死了。 海日谷把果子吃完： 他在格达勒染上了风寒，病得快要起不来了。汉蛇部包围他，他一个人喝光了帐中的马奶酒，最后带着他的弯刀战死在了戈壁上。葫芦部的格根哈斯割掉他的头颅，拿去献给了阿穆尔。 余小在啊一声不再说话了。池心亭内的众人都沉默下去。格根哈斯靠着苏和巴绍的头颅让葫芦部成为了阿穆尔的朋友，同时他也成为了哈森的朋友。几年后，萧方旭的马蹄踏断了格根哈斯的脖颈。再几年后，空灵没有开口。 海日谷到边郡，府君还要霍凌云同行吗？ 姚文玉略过这个话题问道。 霍凌云不去边郡。 沈泽川侧头看向水帘外边，那里挺身站着霍凌云。他说 他的火铳要往北走。 翌日，萧池也带着铁骑过境，沈泽川站在城门前的马道，看着黄沙滚滚袭来，猛盘旋而下，在沈泽川头顶厉鸣两声，接着再度飞高，冲向南方。费胜听见离北铁骑的雷声，上前要替沈泽川挡黄沙，沈泽川稍稍竖起折扇，没让费胜站到自己前方。浪涛雪晶带着重甲，或者炙热的鼻息，从马道那头率领铁骑直驱过来。沈泽川逐渐露出了笑容，他在萧池也靠近的过程里抬起了右臂，欢笑下滑，露出了底边的臂腹。萧池也目视前方，没有勒马，在经过沈泽川时垂下只手臂，只听声脆响，两只臂腹砰地挨在一起，仅仅是一个眨眼就擦了过去。风带起沈泽川的袖袍，他说道： 大姐。 萧池也笑起来，他迎着烈日继续策马向前，大声说： 大姐。 热浪席卷，飞沙扑道，两个人擦壁而过，都没回头。边郡面朝大漠，受风沙侵蚀，站在城墙上很少能看见苍穹。境内屋舍低矮，到这里眺望四野，入眼皆是土黄色，沿途绿植稀有，马过树里才能看见几株歪脖病树。戈壁间的荒草参差不齐，像是年过半百即将秃头的堂上老爷。萧池野的头盔上都蒙着层灰，他摘掉头盔，背朝落日，看前方浮动在沙浪里的边郡城墙。 这里是真的穷。 海日谷跳下马背，颈间的佩饰哗啦作响，他拧开水囊，仰头把水浇到脸上，闭着眼说： 蝎子根本不到这里来。 边郡没田，脚下的大地太贫瘠，在炎热的六月已经暴露出要崩裂的苗头。萧池也挪开军靴，看着黄土缝隙间爬动的虫。 阿穆尔费力得到的锁天关东部草野被黄沙侵袭，在咸德元年变作了荒芜地，亲属部因此放弃了那里，退回边郡东边。 海日谷撩起湿淋淋的头发。 府君要我跟有熊部谈，却没有给我诱饵，这桩生意需要脑子，我没有。 海日谷不老实，他知道该怎么谈判，就像他跟严和如谈的那样，这只黑蝎子很懂规矩。沈泽川没有给他明确的诱饵，意味着他把生意谈得再划算，奖励都由沈泽川说的算，但他想要从萧池野这里得到讨价还价的机会。萧池野没看海日谷， 你最好有。 海日谷摸了几把后颈，有点讪讪的意味。他浇到身上的水很快就消失了，落在闷热里的肌肤是古铜色。海日谷把水囊拧好，再接再厉。 我给有熊部过冬的粮食，他们有了足够的粮食就能待在领地， 如果你只能做到这样，萧池也随着影子的挪动，把目光放到了边郡的城门上。那这桩生意谁都能谈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